今日是2021年10月19日，快必被還押的第406日。快必文智玉今日又在灣仔區域法院繼續開庭啦。今日10點開波，好準時。辯方語言學專家證人梁教授接受今日冇戴口罩、冇得戴假髮嘅亞洲專員盤問。不過真係唔明啦，個個都戴口罩，點解佢唔使戴嘅咧？唔緊要啦，佢始終都係地位超然噶嘛。至於點解冇得戴假髮呢？就因為有得戴假髮嗰個先至係大狀咯，都係唔緊要啦。大部分國安法有關嘅案件都係由阿周專員操刀嘅，戰績彪炳，相信有機會成為最年青嘅律政司都得啊，仲勁啦！温文爾雅、學識淵博嘅梁博士喺接受冇戴口罩、冇得戴假髮嘅周專員提問嘅時候，多次都被唔会未审先判嘅陈官打断，除咗要求梁教授讲嘢大声啲、慢啲之外，提醒梁教授要听完佢讲嘢先至好答，仲细心咁教梁教授要跟翻用法庭里边提供嘅文件，仲教梁教授唔齐资料应该要举手话俾佢知，要求押后。梁教授第一次做专家证人，得到法官厚待同埋指导，实在令到在场嘅旁听人士都表示赞叹啊！由於周專員非常之嚴謹，問完再問，又再兜翻轉頭，技術純熟，絕對唔係鄧波中。喺法庭當然係法官最大啦，係主角啦。冇未審先判嘅法官，除咗循循善友教導梁教授之外，更加多次質疑佢嘅專業報告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睇翻立場新聞嘅報導。不过我相信法官佢是非常之专业的，因为他昨日都讲了话不要质疑控方历史学教授嘛，所以他都很公平的，其实不质疑的。如喜好辩哉，如喜好辩哉。问下问下，旁听栏有位阿伯突然间咳得好大声，震撼全场，令到场戏定格咗几秒。嗰位阿伯要求离开饮啖水，冇未审先判嘅法官就提醒佢，就算咳都要忍住，唔可以咁大声。阿伯又系噶，咳得咁厉害，就唔好嚟撑快必啦。咁辛苦，本来阿官见到佢咁辛苦，佢再翻入嚟法庭就会勒令佢走噶啦。不过阿伯都冇再翻入去，咳得太辛苦，都系翻屋企唞下啦。问下问下，中间有个 break， 12點幾就结束啦。系啊，审咗半日就结束咗。总之呢两日最辛苦嘅就系梁教授，非常感激。佢直头系一个女侠，正义正气，英姿飒飒。跟住控辩双方同冇未审先判、冇吹毛求疵嘅法官夹时间。做结案陈词，由于需要花好多时间撰写结案，控辩双方都提议定在12月14日先上庭。最后阿官大方咁批准，功德无量。快必继续未判先坐至12月中，可以阿 Q 咁生活，食多几个星期私饭。佢平常心，所以大家唔使为佢担心。佢知道星期四唔使上庭，反而即刻醒起要加翻个早午餐俾佢。当然啦，食个靓早餐好过做大班。快必在荔枝角都记挂住赤柱的师叔，托人带口信给他，问师叔参加了洗礼班未。快必告诉师叔，他是1987年复活节洗礼的，原先洗礼要答神父三个问题才可以过关。他还帮师叔贴了3条，提醒他要小心点，好像玩着鱿鱼游戏一样。快必亦都隔空咁鼓励周导演，叫佢记住 content is king， 唔单止系周导演电影嘅 content， 亦都系佢生命中嘅 content。呢个系佢两个人嘅信念、信心同盼望，喺忍耐当中彼此守望，互相纪念。收到好多好多朋友写信俾快必，而且仲有一啲好细心附上贴埋邮票嘅信封，非常感谢。写开信俾佢就继续写多啲啦。而家仲未写信俾佢嘅，就嗱嗱声啦！快啲拎起纸笔，写封信话俾佢知你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快必等紧你哋嘅来信噶。来信可以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，邮政信箱60141号。大家想寄俾师叔嘅话，亦都可以寄去呢个地址噶。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，诉讼之旅漫长，希望大家可以同快必同行啊 ！Subscribe 佢嘅 Patreon。点点滴滴支持佢，而且多啲 share 出去。走失咗嘅朋友就快啲翻嚟啦！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 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，多谢晒。